2021年2月22日本港新增20宗确诊，19宗本地感染，6宗源头不明。 陈茂波指预算案要睇餸食饭，难免选择有限。 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列车服务回复正常。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与伊朗谈判结果良好，美国或放宽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又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啦，8:09啊！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睇紧港台电视31。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啊！今日喺千禧年代呢度咧，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外面嘅天气情况咧系19度，要留意啊，19度，相对湿度86%嘅。咁今日咧就话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早上咧部分地区咧系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咧大约26度嘅。疫情數字方面咧，見到尋日咧又上升翻啲啦，係連續升咗4日，見到話有20宗嘅確診個案，咁就喺農曆年咧假期以嚟咧係最多嘅。咁啊，19宗係本地個案啦，6宗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咁係咪同一啲防疫措施放寬或者新年聚會有關咧？有啲咁嘅睇法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嘅。另外疫苗方面啦，見到上星期五咧就見到首批100萬劑嘅科興疫苗咧。就已经是飞到来香港了。市民可以在接下来星期二上网去预约打针，或者最快去到星期五就可以正式打的了。有5个优先群组可以接种先的，之前都讲到了，好像譬如60岁以上的长者、医护、一些院舍的院友等等。但有没有一些人未必适合打的呢，或者是有其他东西注意的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讲一下，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的早晨。 早晨， 萧乐文。早晨，陈肇始局长。而家最新嗰个接种疫苗嗰个安排咧，仲有冇啲咩改动啊？系咪都系话礼拜五就可以最快打噶啦？ 是而家咧就系、是、我哋咧就会星期二开始咧、就可以咧系上网去预约啦吓，咁、然之后咧就星期五咧就可以咧系开打噶啦。咁仍然都系我哋准备咗有5间嘅疫苗接种中心咧，系可以打呢个科兴嘅疫苗啦，同埋咧系18间医管局嘅即系普通科门诊都可以嘅。咁当然喺稍后咧喺3月中之前咧，其实就都会系有私家医生嘅诊所。咁而家报咗名嘅咧都有即系个如果个点咧都有差唔多即系1500个嘅，咁咧就会系可以打呢、这个科兴嘅疫苗咯。 嗱，见到咧而家就两剂疫苗紧急批准使用啦，嚟咗香港咧就科兴啦。咁啊，科兴见到话整体有效率咧系50.66%。见到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咪之前开会啦，咁啊讲到有关于科兴疫苗有一个嘅暂时嘅共识啊，咁就话因为现阶段咧接种疫苗对有效预防病毒嗰个嘅传播证据咧系有限，咁疫苗供应亦都有限，咁就话短期内咧都未能够达到嗰个群体保护。你自己認唔認同啊？係咪即係呢個説法就係話，如果好多市民嚟緊，即係就算盡快去打啦，但係都未必達到一個群體保護。 我諗咧，如果我哋整體嚟講咧，睇翻我哋今次嘅疫苗啦，就唔係淨係即係嚟到香港嘅疫苗，而係全球都係嘅。但係主要咧，大家都係用咗啲疫苗製造商用咗一個好壓縮嘅時間咧，係去研發呢啲疫苗。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數據咧，其實就都係點解而家咧嗰個批核咧都係緊急使用啦嚇。咁同埋咧，跟住慢慢咧都會有更加多嘅數據。而我哋嘅專家委員會咧，無論係聯合科學委員會，以至到係我哋去批核。或者是去建議政府批核的獨立的顧問專家委員會呢，他們都會繼續呢是看這些數據的。所以在現階段呢，其實大家看到現階段的數據呢，也都是希望呢越多人打呢，其實那個能夠去達到群體免疫那個即是機會呢一定是越高的。 咁達到群體免疫其實係咪都係政府嘅目標嚟嘅？而家話即係專家就話啦，即係短期內未必可以達到。你哋心目中政府有冇一個目標？幾時可以即係啲人打曬啦，達到一個群體免疫嘅目標咧？ 當然我們希望越多人打越好，大家越早打越好的，因為這些都是會除了是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之外，其實對於整體社會都有一個大的效益，還有亦都對於例如我們接下來的疫情的控制，還有對於我們醫療系統的保護呢也是一定有在這裡。如果大家都希望呢是就是整個社會早日是走出逆境的話呢，其實我想這些呢就是如果是打疫苗呢都會是令到我們無論是恢復生活正常啊，意思到是保護整個社會啊，那個疫情啊，那些條件呢一定是會令到這些條件呢是會更加好的。 即係都係叫盡快打，但係暫時就未有一個期，希望幾時達到可以抗體，亦都好難咁量化，係嘛？ 我諗我哋嘅責任咧，就盡力咧去即係採購足夠嘅疫苗俾香港嘅市民啦。盡量咧係盡快咧係去可以做到批核一啲安全有效同埋有品質保證嘅疫苗俾到即係香港市民使用啦。以至到咧係去提供一個即係安排一個接種，同埋咧係盡量嘅資訊透明，基於科學，令到市民咧打嘅時候咧就有個信心咯。 即係講到話係咪做到群體免疫嗰樣嘢，我見都有專家啦，就港大微生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咧都講到話，科興嗰個有效率咧係大約得五成度，咁就話即係全港人打曬科興嘅話咧，都唔足以產生一個嘅群體免疫。咁另一隻疫苗咧，講緊 BioNTech 咧就有效率係高一啲啦。咁就話如果係有66%嘅人接種咧，就已經可以產生一個群體免疫噶啦。咁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反而係科興拖低咗即係成個嗰個群體免疫嗰個效果咧？就算啲人打曬，都未必達到喎。即係而家即係叫人哋快啲打，亦都係科興嚟咗先，即係引入呢隻疫苗，會唔會反而令到群體免疫嗰個效果到最後係削弱咗嘅咧？ 我諗其實咧，如果要達到群體免疫，當然都有要有一啲時間啦，亦都要有。即係越多人打咧，這個咧就會即係慢慢咧即係朝向呢個方向。咁但係打疫苗咧，當然咧都係一個自願嘅嚇，咁亦都係一個個人嘅意願。咁打邊一隻嘅疫苗咧，大家咧都係因應我哋提供嘅即係數據啊、資訊啊嚇，去決定啦。咁但係當然其實我相信咧，大家市民咧，其實都對於打邊隻咧，其實都心中有數嚇。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咧，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即係令到市民知道咧。我哋所有由政府即係批核嘅疫苗咧，都係安全嚇，有品質保證，同埋咧都係有效嘅疫苗咯。 見到有啲專家，另一個專家就係港大嘅，都係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高冠恩咧，就建議即係市民都唔使咁急住去打邊隻疫苗啊、科興啊定點嘅，就話可以等埋咧另一隻疫苗 BioNTech 咧嚟到香港先至接種。咁佢嘅講法就係話，如果你揀咗譬如科興先嘅話咧，咁如果日後你係想揀翻另一隻嘅話咧，未必可以再接種另一隻疫苗去提高翻自己嘅保護率嘅。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 當然啦，我諗我哋嘅即係不同嘅專家我哋喺聯合科學委員會嘅專家，以至到係去建議政府批核嘅即係專家顧問，其實佢哋都即係公開透明啦。第一就都俾咗一啲嘅數據出嚟啦。第二咧，亦都係即係對於唔同嘅群組咧有啲建議嘅。咁所以一方面而家我哋講緊第一就都係緊急使用啦。第二咧就都係有一啲優先群組咧係去接種嘅。咁當然我哋。點解有呢啲優先群組呢？我哋都係有理由覺得呢，係呢啲優先嘅群組呢，都係一般嚟講呢，都係由我哋即係專家或者係通過我哋嘅討論呢係達成嘅。咁都係會覺得呢啲優先群組呢，可能嗰個風險都會係即係會係比較高啲啦，或者係對於接種咗之後呢，對於佢哋呢一定係能夠將個風險降低。咁所以呢就都係請呢啲優先接種嘅群組咧係接種先嘅，咁所以我相信咧正如我最初咁講咧，而家咧全球咧呢啲嘅疫苗咧嘅即係製造咧嘅時間咧都係壓縮嘅，咁數據咧其實咧都係不斷咁 樣出嚟嘅。咁不過因為全球咧對於疫苗嗰個嘅需求咧都係短缺，同埋咧大家咧都係喺度爭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能夠咧係即係攞到嚟香港咧，呢一個咧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利用呢個機會咧係去打咯。咁跟住咧，我哋嘅對於嚟緊，如果我哋有再有數據咧，我哋嘅專家委員會咧就會繼續嘅分析啦嚇。咁而我哋亦都有唔同嘅疫苗咧，亦都會係即係分批咧，係去到港咧，係令到市民咧嗰個接種咧係可以繼續嘅嚇。 其實應唔應該有啲人係即係睇定啲先嘅咧？因為我見到即係而家有啲優先群組啦，包括60歲以上長者啦。咁但係見到咧，專家有啲都講話，譬如長期卧床嘅長者，或者係80歲以上病情又唔係太理想嗰啲長期病患者呢一類咧，就話要等一等先，即係唔好咁快去打住咁。其實係咪有一啲人就算係優先群組都唔好打住啊？ 我想專家的建議呢，我們都應該呢，尤其是是我們聯合科學委員會出了來對於優先群組或者對於某一些疫苗呢，它對不同的群組呢是有一些不同的情況呢，我們應該是留意的。咁因為咧每一個唔同嘅疫苗咧，可能喺佢做嗰個臨床測試咧，喺嗰啲人群嗰度咧，都會係有一啲唔同。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如果係話最近我哋嘅科學委我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都講咗啦，科興嘅疫苗咧係適合咧係如果係60歲以上咧係打嘅話咧，就係嗰個好處咧係大於嗰個嘅風險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係亦都有提到啦，就如果係有一啲長期病患，但係亦都係即係嚴重嘅長期病患，同埋咧係控制唔到嗰啲咧，就大家咧就要留意啦，或者咧係要請去見咗你嘅醫生，俾咗一個即係意見先至打啦。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而喺政府嘅我哋嘅網站咧都係有提供呢方面嘅資訊嘅。咁呢一啲嘅人士咧，我諗係要係要留意嘅嚇。 但整體啦，不如即係大家都明啦，即係個效益可能係大過風險，但係有啲個別人士可能真係要留意噶嘛。不如提一下究竟邊啲人係真係要特別留意啊？邊啲係咪話孕婦啊，定係其他有一啲嘅群組咧係未必適合咁快打嘅咧？ 其實我諗有唔同嘅人士咧。喺我哋個網站嗰度咧，其實咧都有講翻咧，係例如好似係孕婦嘅話咧，係都係即係喺現階段咧係未有數據即係支持咧係要接種嘅，咁所以咧我諗呢度咧大家係一定要留意啦。咁而較早前咧，我諗聯合科學委員會亦都講過啦，一啲85歲以上亦都係如果係是即係個身體咧係比較弱嘅嚇，嗰啲咧亦都係一定係要經過醫生去睇過啦嚇，然之後先至去俾嗰個建議出嚟係咪接種啦。 其實一般咧，譬如打完針之後咧，嗰個人點知自己係咪已經有抗體㗎？即係打完兩針之後，使唔使再覆診啊？或者有啲咩嘅檢視先至知道佢係咪嗰個抗體係出現咗嘅？ 而家咧，當然咧，如果係要知道有冇抗體咧，就即係真係要即係好肯定咁樣去知道咧，就係要抽血嘅嚇。咁但係一般嚟講咧，當然而家我哋都了解到咧，係有一啲嘅研究咧，學者咧都已經講咧，佢哋都會做呢方面嘅研究嘅，就即係話會睇翻第一就個抗有冇抗體啦，個抗體係幾時會即係產生啦，咁呢啲都會有一啲學者咧會做呢方面研究嘅。 咁所以一般而家市民打完針就唔使做呢個步驟嘅，抽血嗰啲唔使嘅。 係啦，唔使嘅。 我見咧有另一個叫即係接種疫苗而設嘅一個保障基金啦，嗰、那個係10亿嘅，實際個運作係點？我見話有一啲嘅即係申請時效嘅，又限住好似係咪某一啲嘅副作用先可以申請嘅？嗰、那個係點？可唔可以簡介一下呢、這個？ 係呢、這個咧就當然啦，我哋喺嚟緊咧星期五。呢一個保障基金咧，就會係去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嗰度咧，係去即係攞撥款嘅嚇。咁而呢個基金咧，係 亦都係一個有備無患嘅一個基金啦嚇。因為咧目前咧其實世界各地咧接種疫苗得到嘅數據咧都係唔多嘅。我哋亦都睇到就話，例如好似話啊罕見啊或者係未能預見一啲嚴重嘅異常事件嘅機率咧都係低嘅嚇。咁所以呢一個保障基金最主要嘅目的咧都係令市民安心嘅啫。咁至於嗰啲細節咧，其實咧我哋都會係喺財委會嗰度咧，係去即係整體交代嘅。我哋喺我哋嘅立法會文件嗰度咧，都有講到，即係表列咗，即係例如嚴重異常事件相關，例如死亡嘅保障額啊，或者咧一啲嚴重異常事件相關傷害嘅一啲保障額啊咁樣。咁呢、這個就會係喺財務委員會，如果能夠咧係撥到款咧，係一筆咧係為數十億嘅一個非常性開支嘅新嘅一個承擔額咧，我哋就可以設立到呢個保障基金噶啦。 我見嗰啲即係副作用啊或者併發症啊都有個表嘅，會唔會有啲喺個表以外或者你哋預期以外嘅一啲副作用出現？又點樣斷定呢一個係咪同疫苗有關係嘅咧？ 嗱，呢一個當然咧，我哋會有一個嘅委員會咧，係會去檢視咧。呢啲問題嘅，即係例如你剛才所講，係唔係同打疫苗有關啦？係邊一啲嘅異常事件啦？係乜嘢情況啦？而咧，我哋亦都講咗咧，喺呢啲接獲咗呢啲異常事件或者關注事件之後咧，其實亦都會有呢個委員會去睇。咁而呢啲嘅即係有兩個條件都係需要係符合嘅。第一咧就係呢啲嚴重異常事件咧係得到註冊醫生嘅證明啦嚇，同埋咧呢、這個我剛才所講嘅專家委員會嘅評估咧，其實亦都係即係要去睇翻咧呢個事件咧係究竟咧佢係咪同接種疫苗有關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都會係從呢一個方向去評估同埋去監察啦。 我見話兩年內要即係申請啦，呢、這個係咪即係一般疫苗引起嘅併發症嗰個嘅期限最多去到兩年？會唔會有啲情況？因為而家個疫苗都係比較緊急之下去研發出嚟，亦都係使用啦。會唔會可能係兩年之後先出現一啲潛伏咗嘅併發症嘅咧？ 其實我哋都睇翻世界各地咧，即係呢一類嘅保障咧，嗰個整體嘅情況嘅。咁兩年咧，其實我哋覺得而家都係合適嘅。有啲地方咧，可能都係會短過兩年添。咁我哋覺得而家現階段咧，我哋用一個兩年嘅時間啦。咁但係我哋都會係睇翻整體成個全世界嚇全球咧，佢哋對於嗰個疫苗嗰啲嘅數據啊，同埋咧整體咧係打完疫苗之後嗰、那個即係呢啲如果發生呢啲事件嗰、那個整體嘅情況，因為而家個數據咧係都唔係好多，咁我哋一路會睇住，然之後咧去即係適時咧係會睇一睇係咪仲係合適咁樣嘅。 我見咧，你哋就話有個通報機制啦，有啲醫護人員啦、製藥業人員啦，去通報一個異常情況，係咪都係主要翻翻去個源頭，就係有乜事個打針嘅人咧就自己去即係話俾大家聽啦。咁你哋會唔會自己本身追蹤或者即係揀咗某啲人係抽離咗一啲嘅個案，一路去追蹤住佢嚟緊嘅情況，有冇啲咩異常啊？即係會唔會主動做呢一類嘅咧？ 有嘅，我哋係會同香港大學合作，其實咧都會係睇翻呢啲大數據，究竟咧係我哋今次即係開打咗疫苗之後咧，其實大家對於打疫苗後嘅有冇一啲不良反應啊？究竟啲不良反應係邊一個種類啊？以至到咧係跟住咧係點樣去監察即係呢個整體嘅情況？咁我哋會有一個通報機制嘅。咁呢個通報機制咧，就會係由醫護專業人員或者係一啲製藥業人士咧，係去做通報嘅。咁就通報翻疫苗後異常事件咯，同埋關注事件咯。 即係都港大方面會追蹤一啲個案啦。咁另外都想問一下啦，最後想問一下疫情方面，見到話呢幾日咧，即係確診個案又升翻啦，連續幾日。咁啊，見到話病毒即時繁殖率咧都升咗，連續幾日都係。會唔會睇翻轉頭，其實今次喺年初七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嗰啲放得太快啊？ 其實而家咧，我哋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睡眠窒息症患者睡觉的时候会有短暂窒息现象，严重的还会窒息过百次，影响患者日常生活。星期一医生与你合作系列将会讲解睡眠窒息症。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2月22日，本港新增20宗确诊，19宗本地感染，6宗源头不明。 陈茂波指预算案要睇餸食饭，难免选择有限。 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列车服务回复正常。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与伊朗谈判结果良好，美国或放宽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有关于港台嘅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上个星期咧就公布咗啊嘛。呢个报告咧就系嚟自上年年中成立嘅专责小组做噶。咁啊，报告入边咧就批评港台嘅喺管治咧同埋管理咧有6个范畴嘅问题，包括咧系编辑管理制度有缺失、问责意识薄弱，亦都话到咧系冇就住一啲嘅编辑方针啊、节目标准啊、质素等等咧，系主动向顾问委员会咧系征求意见等等嘅。另外亦都讲到啦，喺处理咧争议以及系敏感編輯嘅事宜嗰陣咧，喺一啲機制上面咧係有問題嘅。咁啊，建議咧係加強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總編輯嘅角色。另外除了講到即係檢討報告之外，上個星期五在同一日咧，亦都係公布了原本在八月咧係約滿嘅廣播處長梁家榮咧，係咧會提前5个月解約嘅。由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咧李伯全咧係接任，咁啊亦都係咧繼鄧銀光之後咧係第二名嘅政務官擔任廣播處長嘅。今日都请你不同人士就住检讨报告和最新的处长安排讲下他们的看法的。电话旁边就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早晨。 是，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陈恒斌，讲下整体那个报告先，是不是都觉得回应了现在社会上面一些批评？ 报告内容都几清晰，可以见到港台出现的问题，包括他那个编辑的权责不清。咁佢個報告亦都講到咧，有部分嘅編輯嘅權咧，係直情係散落到去前線啊，即係嗰個編輯或者係嗰個製作人員自己個人嘅決定嘅。咁呢樣嘢就即係非常之嚴重啦。咁另外就係喺採購嗰方面啦，咁即係基本上都係以報價為主，而唔係話即係用一個公開招標嘅形式啦。咁就即係會變成咧為一位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即係人員聘用嗰方面啦，咁有部分人員嘅應用咧，都係似乎係一個小圈子嘅做法嘅。咁所以咧同埋就係話本身總編輯同埋編輯個權責不清，以及係冇同嗰個即係監察小組去有個機制去合作咧，呢樣嘢都會令到港台出現咗種種問題。最嚴重嘅就係處理投訴嗰方面啦，即係如果公眾對於節目有意見或者有不滿嘅地方咧，嗰個投訴處理機制原來係有可能係去翻被投訴者自己去處理翻個投訴，咁、而嗰個過程係欠缺公開透明，做完之後亦都冇喺港台嘅網站或者係某啲地方去公開，呢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嚴重。 喺講個檢討報告宣讀之前咧，見到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咧，喺當日嘅開場嗰度咧，都講到就話近年港台咧工作都備受關注啦，唔少由對節目嘅評價、投訴引申到港台個角色立場等等嘅討論，亦都係越趨激烈同埋兩極化。呢個係局長嘅講法嚟嘅。咁佢就話即係而家咁樣講啦，咁係咪而家落實咗一啲報告入邊嘅建議咧？真係落實咗嘅話，其實都回應到社會嘅聲音。你自己估計，即係而家社會上一啲批評係咪都？会停落嚟咧？ 我相信就對於港台關注咧，就唔會為一時一刻停落嚟嘅，仲會係繼續去關注佢繼續運作嗰方面有冇得到改善啦。咁如果係喺內部嗰個流程去做一啲嘅改善，包括唔係口噏噏，而係有文字記載啦。咁甚至乎啲權責係分清楚啦。咁港台自己本身係一個公營嘅廣播，唔係一個傳媒啊嘛。咁本身係應該要去翻個約章嗰度做嘢咧，咁我相信經過一輪嘅改善咧，我相信公眾對於港台咧個信心係會增加嘅。咁但係當然啦，唔會話一時一刻嘅，大家個關注都依然會存在嘅。咁希望港台做好啲啦。 所以理論上係咪話如果即係落實曬呢啲建議，如果繼續有批評，都可能又要再檢討定係點？ 咁每一個公營機構都好啦，本身如果係對於公眾有意見嘅，都應該係虛心聆聽。如果有問題或者係有做得未夠嘅地方，咁係可以去做檢討。我覺得呢樣嘢都係每一個機構都應該咁做嘅，就唔係單單係港台嘅。我哋都期望政府唔同嘅機構，譬如話某啲政府部門佢運作得唔好嘅。咁都應該要去做檢討啊，係嘛？就唔係淨係港台啊。咁如果港台要去做檢討，亦都唔需要話點解要港台去做檢討啊？咁事實上今次要檢討得出嚟嘅一啲結論，的確係可以反映到港台本身個機制係有問題啊嘛。咁佢唔係話即係淨係針對港台，而係真係揾到有問題出嚟嘅話咧，咁就去做好啲。我覺得大家應該用一個比較正面啲嘅態度去睇啦。咁就亦都我知道嚟緊阿新處長上任啦。咁處長上任做成點，我哋都要俾時間佢去做嘅。咁但係都希望即係港台係大家都願意迎嚟一個改變，迎嚟一個改善嚇，咁令到本身嗰個製作係去翻一個即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嘅水平啦，就唔好處長上任啊，跟住又整個黑地氈出嚟，咁我覺得呢樣嘢就非常之消極咯，係嘛？ 今次喺報告入邊都講到一啲嘅編輯管理嘅情況，咁就話講到冇清楚界定啦，同埋記錄編輯流程同埋決定等等嘅。你覺得應該要即係實際要運作上面要做到點樣，或者嚟緊新處長上咗場啦，喺一啲日常嘅編輯管理上面係咪都要即係參與多啲，或者嗰個參與程度要去到點咧？ 即係我希望新嘅處長上任之後咧，喺嗰個成個編輯嘅流程咧，都真係要有個清晰嘅機制出嚟嘅。本身佢成個機制係冇一個問責機制嘅。咁編輯嘅決定咧，由個別製作人員或者節目單位按個人判斷去作出咧，呢樣嘢係非常之嚴重。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即係起碼有文字記錄啦，權制要清晰啦，有啲咩流程要行啦，咁呢啲嘅機制都應該要去做翻出嚟，就唔係話我想點，跟住我講一聲就算，咁冇曬記錄唔得嘅。咁至少都有記錄啦，有個流程啦，有個機制啦，俾大家可以有得依從啦。咁如果唔係，將所有責任去曬前線嗰度，我覺得對前線人員亦都唔公平，係咪？咁所以即係編輯或者總編輯，佢有翻佢本身有嘅責任，咁用個機制去確定佢本身有嘅責任咧，呢個亦都係即係對成個港台都係好嘅。咁所以即係亦都唔好睇出咗嚟，哎呀，港台以後要遵守啲乜嘢？有機制俾大家依從咧，就好過冇機制。咁就嗰個處理嗰方面咧，我相信係即係大家都應該要向前去睇咯，就唔好話即係港台一出嚟個報告就覺得哎呀，以後點點點。咁因為以往實在係冇去處理有啲積落咗嘅問題，甚至乎成個運作其實都已經年代久遠，本身有個新嘅做法，對於或者一個比較完善嘅做法，對所有人都好嘅。 有一點咧，亦都講到有關於顧問委員會啊，咁就檢討報告就話咧，冇主動就要一啲編輯方針啊、節目標準等等咧，係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咧係徵求意見嘅。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同而家約章講話係即係同顧問委員會即係處長就可以就住一啲嘅編輯方針等等咧係即係徵求顧問委員會意見啊，咁同而家話檢討報告話要主動去做咧，嗰個説法有少少唔同。你覺得嚟緊嗰個嘅顧問委員會嘅角色應該係點啊？ 我 認為咧現時嘅運作機制咧，基本上係將顧問委員會摒除喺門外嘅。基本上港台亦都冇係同顧問委員會去傾點樣去做啊，或者係有一個機制同顧問委員會溝通。咁更加主動，因為港台個台長佢係負責緊成個港台運作，而顧問委員會係協助緊港台履行約章個角色嘅。咁所以兩者嘅互動同埋互相嘅溝通係重要嘅。咁如果港台台長唔主動去同顧問委員會溝通咧，咁係咪港台顧問委員會主動去溝通咧？即係一個顧問委員會佢睇住個港台係咪依約章去做事嘅話，咁係咪應該係台長主動去處理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報告所寫嘅內容其實就唔係話有越界。又或者正如你所講，喂，已經變咗喎。本身唔係，因為一個賓主嘅關係同埋一個即係主持嘅關係，其實要搞清楚嘅。咁台長係有必須要去主動去揾顧問委員會，大家去商討一啲可能佢認為，咦，喺約章上面大家有一個互相嘅理解。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冇問題。 另外一樣咧，就即係除咗講到個檢討報告之外啦，見到上個禮拜都公布咗新任嘅廣播處長啊，李伯全就會接任梁家榮啦，係做處長嘅。咁梁家榮原本個約咧就係去到八月先至係約滿嘅，咁而家就早咗兩個月咧係解約喎。你點睇呢件事啊？覺得有冇需要係早兩個月咧？早咗幾個月啦，其實係唔係兩個月啊？ 我唔知阿梁生點解要提早走啦？會唔會係因為出邊有啲官司喺度即係針對住阿梁生嘅即係一個公職人員缺失嘅嗰個問題啦？咁如果係嗰、那個被判成立嘅話，可能阿梁生就會被凍結一個佢嘅樣本酬金啦。咁我唔知佢嘅考慮係乜嘢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就係、是如果每一個人佢去做一個決定嘅話，佢應該為翻佢自己個人決定去負責嘅。咁對於出邊嘅人嚟講咧，佢提早去解約，咁呢個係佢個人決定，亦都係政府同佢商討之下雙方嘅決定嚟嘅。咁我希望咧，每一宗嘅人事調動咧，都係開心咁樣啊，即係大家有互相尊重嘅情況之下離開啦。咁但係咧，就新人士新作風，咁帶嚟一啲改變，其實對港台本身都係好嘅。咁至於梁生過去喺管理港台嗰方面，我相信大家都喺過去有了解到梁生嘅作風啦。咁但係對於梁生有一啲嘅做法咧，其實我哋喺立法會裏面都係表示不滿嘅。因為佢喺一啲節目製作上面出咗問題，非但咧係冇企一個總編輯嘅角度去睇，而係喺度攬或者喺度包庇緊自己員工嘅缺失。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令到大家過去對阿梁生不滿嘅地方。咁至於可能製作人員亦都對佢不滿，因為佢冇盡力去攬。咁、okay.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梁生個角色係乜嘢？佢自己搞清楚未咧？咁所以佢嘅離開咧，我覺得對於港台嚟講都係一個改變嘅機會。 OK。即係對於新任嘅處長啦，就見到佢個背景都係話，即係冇一啲傳媒或者節目製作嘅經驗嘅。你自己覺得做即係港台即係總編輯啦，或者廣播處長呢個位咧，會唔會冇呢啲經驗會即係爭一啲啊？或者日後側重於某一邊啊咁？ 我認為咧就係、是、港台其實而家出現嘅問題係乜嘢咧？港台出現嘅問題係一個機制嘅問題啊，個機制如何去落實嘅問題。咁包括如何設立機制啦，機制點樣落實啦，點樣去落實今次嘅檢討之後咧，可以為港台設立一個更好嘅機制咧。呢樣嘢我覺得政務官喺呢一方面佢係有佢優勢之處嘅。咁當然啦，你話佢冇一啲傳媒嘅經驗啊，各方面咧，咁可能用一個更加獨立或者係更加一個新鮮嘅角度去港台咧。可能會去睇港台啦，可能會有更好嘅轉變都唔定。咁所以每一個任命或者係每一個人嘅上任咧，我都對佢有期望。咁希望佢係為港台帶嚟改變啦、改革啦，甚至乎係令到港台行一條正路啊，唔好好似之前咁樣出現種種嘅流弊咁。咁你話對於 係咪即係一定要有傳媒經驗先可以嚟做港台台長咧？呢樣嘢我係有保留，因為阿梁生都有好多講好多傳媒嘅經驗，係嘛？我哋細細個睇佢報新聞啊，跟住做編輯，咁但係有傳媒經驗出嚟嘅港台就係俾顧問委員會批評咁多嘢亦都冇改善到。咁咪換一換種模式咯，咁所以大家都接受一啲新嘅模式啦，係咪 ？OK， 同阿陳恆斌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啊，陳恆斌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頭先講到啊，關於即係港台嗰個嘅最新出嚟嘅檢討報告啦，啲嘅睇法。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喎，電話旁邊咧就有陳先生，早晨，早晨，陳生。 主持是 你好， 咁樣啊，基本上我贊成啊陳生所講嘅嘢，即係港台咧，我細細個睇咧。在英國管治的時候咧，不嬲都起碼都不會唱衰政府，就算佢唔支持政府都喺英國年代嚟講，基本上係同政府係好合作嘅，即係類似一個新聞處啊。咁依個咧，我相信咧，英國佬撤退嘅時候咧，你哋嗰個港台嘅形式咧，都係抄祖家 BBC 嗰個形式嘅。咁其實你而家你大家都知道 BBC 咧分兩部分嘅，一部分咧就 BBC Home Service 即係本土嘅廣播。咁呢個係冇政治，比較好少政治參與。另一種現在咧就係國內都即係禁咗 ban 咗嘅 World Service 世界廣播，你哋廣播。咁我睇得到咧，根本嚟講嗰個係屬於外交部俾錢嘅，所以就係要聽外交部嘅宣傳嘅。 好啊，同阿陳生傾到呢度，多謝佢嘅睇法啊。電話旁邊咧仲有另一位嘉賓，有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趙善恩嘅，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趙善恩，講下整體對於嗰個報告嘅你哋嘅睇法先。 我諗報告裏面呢好主要想提出就係話港台有一個嘅管理缺失啦，咁但係我諗都想同返聽眾去講返就話如果呢個有缺失嘅情況底下，但係港台嗰個傳媒公信力嘅民意調查呢啱啱出嘅中大新傳學院嗰個結果咧，係排第二嘅。咁喺全港嘅傳媒裏面係僅次於 Now TV 嘅啫。咁更即係仲有就係話，我哋都獲得好多嘅國際獎項啦。咁所以其實喺國際上同埋專業上，大家對於港台工作嘅認可係喺度嘅。咁我諗喺報告度咧，或者有一啲位置我都會覺得。唔係話我哋完全做到100分啊，咁但係我諗有一啲嘅背景，亦都需要同大家講翻。譬如報告話提到我哋都太過依賴第二類嘅服務提供者咁樣。咁我諗其實好多啲服務提供者，我哋可以再細分，其實佢哋係擔任緊啲乜嘢嘅角色咧？譬如話。係好多演員，我哋都係透過呢個方法去聘請。咁譬如大家都明白，我哋唔同於一啲嘅商業機構，我哋唔係話有一個藝員嘅制度。咁所以當我哋有一啲嘅節目真係需要用到拍攝演員嘅時候，自不然就需要係一種短期聘用嘅方式。咁所以我會覺得以往我哋會既有公務員，既有長期合約嘅員工，亦都有一啲即係 ad hoc 嘅服務提供者咧，係因為喺我哋嗰個工作實際需要度去互補咯。咁所以我諗，如果單係從嗰個嘅數字到着眼，我哋亦都要留意呢啲嘅第二類服務提供者並不是每日都翻工嘅。咁所以我都要強調就係一種即係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先可以亦都先會揾呢一啲嘅朋友去工作。咁所以呢一類型嘅背景，大家又要知道翻。咁另外就係話，我哋人手嘅缺乏，其實咁多年嚟工會都已經係向外即係求援咗。多次啊，咁因为我哋已经接手多咗即系电视台嘅频道，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嗰个嘅 output 亦都多咗非常之多，咁所以如果冇大幅咁增加人手，根本就系应付唔到即系而家嘅服务，咁所以但系由于我哋即系申请咗多次啦，希望可以加人头，公务员也好，合约员工也好，咁但系都唔系得到即系好热烈嘅回应，咁所以。如果我哋嘅大前提就係要繼續服務市民，有節目出街，咁呢個真係當時不得不做嘅一個方法。 頭先講到話人力資源嗰度，我補充少少咧，因為報告嗰度咧就話係嚴重依賴大約400名嘅合約員工，以及咧係超過1800名嘅第二類服務提供者，啲類似即係臨時員工嘅一啲嘅員工職位啊嘛。咁啊，頭先就講到咧有關人力資源之外咧，見到報告入邊都講到有關於編輯管理制度有缺失啦，問責意識薄弱，講到就話冇清楚界定同埋記錄編輯流程同決定，呢個有冇啲咩改善嘅地方或者回應咧？ 我諗呢我都明白嘅，即係阿邱局長之前喺我哋電台節目度都講過，就話其實係因為冇一個機構是可以即係不受管理或者不受制約咁樣嘅意思。咁但係我諗追求呢一個節目嘅真確，我哋亦都非常之同意，亦都要全力以赴啦。咁但係如果嗰個解決嘅方法係要妥為記錄或者清楚界定呢啲編輯流程，就恐怕有一啲嘅捉錯用神，因為我哋嘅如果你話做前線嘅編採工作，其實嗰個精力係更加需要花費喺譬如話內容嘅審核啊、資料嘅搜集上面。咁如果我哋要就住即係一啲嘅編輯決定，仲要再做埋一啲文書嘅記錄咧，咁其實係分薄咗嗰個嘅精力咯。咁所以話，反而如果係希望我哋要做得更加好嘅喺呢一方面，咁我會即係建議咧，其實反而係應該精簡翻一啲行政嘅程序。咁樣咧，先會達到佢哋希望嘅目標咯。 即係佢呢個建議話，即係要清楚界定同記錄一啲編輯流程。你覺得實際上係運作唔到啊？ 我哋覺得實際上都幾困難嘅，即係更何況結合翻佢報告本身，即係就話我哋咧嗰啲記錄咧又唔即係太多嘅紙本啊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自己個人嚟講，一兩年之前上過一啲檔案管理嘅即係管方提供嘅課程啦嚇，仲、係要求我哋要加多啲有某一啲重要嘅記錄，仲要用紙本喎、咁樣。咁即係所有呢啲都係有一啲內部嘅矛盾出現，咁所以真係比較難實行啦。 趙善欣可能九點之後再同你傾一陣，好唔好啊？ 冇問題。 好啊，趙善欣咧就係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檢討報告一啲睇法。轉頭翻嚟繼續話千禧年代。 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星期三发表，疫情之下经济低迷，据了解预算案因此将会减糖减甜，不再派钱，亦都会取消公屋免租一个月的措施。至于退税、综援、出双粮等措施就会继续，但是部分的宽免金额会缩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将会急升至历史新高，下年度预料亦都会出现较大赤字，更加是提到现实要睇餸食饭，难免令到选择有限，希望市民能够守望相助。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疫情下本港失业率达到7%。据了解，星期三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将会增加临时职位，创造就业机会。至于受到疫情重创的旅游街，港府早前推出的綠色生活本地旅遊鼓勵計劃，以及以接待出入境旅客量計算資助的旅行社鼓勵計劃，將會在三月初屆滿。據了解，港府亦都有意撥款並且延長這兩項計劃。另外，鑑於本港過去不少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懷疑是經由大廈喉管傳播，預料預算案會提及撥款協助舊樓檢查以及維修舊樓渠管。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本星期五開始接種，創新及科技局長薛永恆接受明報專訪的時候說，疫苗接種預約系統將會在明天00:00啟用，市民需要同時預約接種第一針和第二針的時間，政府會以短信提醒市民接種。電子針卡亦都在昨日推出，市民可以透過智方便應用程式登入查閱，針卡有防偽二維碼記錄。薛永恒表示，二维码为未来准备，但是会用在通关亦或是本地使用，实际的用法要等大部分市民接种疫苗之后才会有条件讨论。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亦都提到，安老院舍和残疾人士院舍的院友及员工最快星期五起可以优先接种新冠疫苗。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昨日透露，社会福利处已经向有关院舍发信，鼓勵員工自行預約接種疫苗，院舍亦都可以擔任統籌角色，集中登記和預約打疫苗，期望半數院友和員工打疫苗之後，可以逐步放寬探訪安排，首階段或者容許已接種疫苗的人入內探訪，院舍亦都會加強防疫。《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 港府計劃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成立10億元的保障基金，如果市民接種疫苗之後產生嚴重異常副作用，獲得醫生證明，專家委員會亦未能排除與接種疫苗有關，受影響人士向藥廠提出訴訟前，可以從保障基金預先獲得一筆過款項，死者最高可以獲250萬。蘋果日報發現坊間至少有7間保險公司提供疫苗保險，身故最高賠償只是20萬。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央對改變香港選舉制度有何定調，最快今日可以透過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北京、香港、澳門三地連線的視像研討會見得到。據了解，研討會會在上午9點到12點半舉行，主題是愛國者治港在香港的實踐，有全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等人出席，多名港澳學者都會參與討論。夏寶龍將會展述愛國者治港原則。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五類優先群組明天起可以在網上預約打新冠疫苗，預約之初網站容易會因為公眾蜂擁瀏覽而癱瘓，長者亦都每每遇上技術困難，港府應該考慮推出更多預約的途徑，而 BioNTech 伏必泰疫苗儲存限制多，為免浪費，當局要定時準確推算需求，平均分配人流，嚴防社區檢測站早前大排長龍的亂象再現。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文匯報找專家分析過時下常用的程式，絕大部分索取的手機權限都遠較安心出行為多，相反安心出行不要求位置定位，亦都不需要输入身份信息和电话号码，私隐保障安全度最高。社评说，攬炒派针对安心出行的政治操作和全港市民的根本利益为敌，必受法律制裁和社会道德谴责。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说，商经局对港台的检讨由 AO 和公务员包办，并没有传媒中人，没有学者，没有法律界和商界，连负责检讨的人员名单亦都不肯公开，公布报告的局长常被左顾右而言他，然后就索性扮成听不到记者提问，不肯回答检讨委员会，有何方神圣，透明度接近零。评论说，这个就是一场有罪推定的大龙凤。苹果日报评论。 大公报社评，爱国者治港不是新的提法，而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回归二十几年来，香港特区民主制度在法治上的轨道上前进，选举制度中一些漏洞和缺陷亦都逐渐显露出来。社评说，国安法去年落实之后，香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理应有所调整，堵塞漏洞。大公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由于有反车嘅意外啊，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泰苑。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啦，由于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啦新旧清水湾道咧落翻去龙翔道咧就系挤塞噶，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啦落翻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喺彩云村，旧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车龙排到去丰盛街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十几分钟啦，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呈祥道去观塘啦，苏屋村中线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而家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咗噶。咁但系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果栏。咁而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呢就比较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啦，伟业街去翻观塘道方向呢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德福花园。在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车龙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1年2月22日，本港新增20宗确诊，19宗本地感染，6宗源头不明。 陈茂波指，预算案要睇餸食饭，难免选择有限。 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列车服务回复正常。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与伊朗谈判结果良好，美国或放宽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嚟千禧年代。首先就同大家讲到有关于港台嘅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上星期就公布咗，入边有一啲嘅要点啊，讲到好似关于编辑管理啊、投诉处理机制、人力资源衡量以及系评估表现等等咧，都有一啲嘅要点咧，同埋建议咧系讲咗出嚟嘅。继续同电话旁边嘅嘉宾咧一齐倾啊，有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 你好，萧乐文。 系，继续同你倾啦。咁啊，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即系啲编辑上面咧，就话即系而家个管理制度有缺失啦。咁你自己有冇预期话嚟紧因为见到报告入边都讲到啦，广播处长嘅角色咧，就话系要加强翻去总编辑嘅角色嘅。嚟紧有冇预期啊？即系新嘅广播处长咧，喺个日常运作或者编采上面咧，系咪会参与多啲啊？ 的确就会有呢一个嘅趋势吓，咁不过喺一个嘅即系传媒机构里边咧，其实要做嘅编辑决定非常之多，咁所以以往咧都系用一个即系编辑。即係可能有大小編輯，再可能加前線記者或者前線員工嘅方式，大家合作去處理新聞嘅。咁所以其實你話之前係咪冇層層上報咧？我反而想講，其實已經係有層層嘅審稿，咁先至能夠一個嘅譬如新聞去出到街。咁但係而家當然報告亦都建議翻，就話要做多啲即係記錄嘅工作，呢一啲嘅決定係點樣作出，邊啲人作出啊等等。咁但係亦都同時想講咧，假如我哋係想希望即係更加加強我哋所有嘅查證嘅功夫，或者更加盡善盡美嘅話咧，似乎如果向文書記錄呢一個方向進發係有啲捉錯用神。我諗工會嘅建議反而就係話要盡量精簡呢一啲嘅行政程序，咁等大家嗰個精力係 更加多咁樣花喺嗰個嘅即係編採嘅工作上邊咯嚇。咁同埋另外就係而家即係香港電台係有編輯自主，係咪不受制約咧？就唔係嘅，因為已經係受到香港電台約章嚇，仲有我哋嘅節目製作人員守則、各類廣播業務守則同埋即係通訊事務管理局嘅調查，咁其實呢一啲嘅制約已經係存在啦，並且我哋係一路都同呢啲唔同嘅外間嘅單位係有緊密溝通。如果你話內部嚟講，我哋收到投訴點做？咁我哋其實有節目標準組嘅同事，一收到投訴，其實基本上係好短嘅時間之內，即係講緊係一日兩日咁樣，已經係會去到即係負責呢一啲。被投诉节目嘅同事手上，咁其实呢一个嘅信息嘅通传系非常之快，更加有我哋即系平时我哋恒常嘅会议都会讨论到，即系好似头先讲到话通讯事务管理局对我哋嘅一啲裁决啊，呢啲全部都系充分嘅去讨论同埋跟进，咁所以。如果你话系咪真系要好依赖总编辑第日去作更加多嘅决定咧？我谂或者即系新嘅广播处长都慢慢就会了解到，其实我哋本身内部以往嘅制度系点样。 OK， 讲到新广播处长啦，嚟紧三月一号就会接任啦。呢位新广播处长咧就系李伯全。咁啊，讲到你即系对于新处长有冇啲咩期望？因为见到佢今次外间有啲嘅讲法都话佢嘅背景就冇一啲嘅传媒嘅经验嘅，你自己觉得系咪都系必须嘅咧？呢样嘢？ 我諗咧喺一個即係傳媒機構裏面作為管理層咧，點解經常工會都會提出需要有傳媒工作同埋傳媒經驗咧呢一啲嘅背景，係因為我哋牽涉好多嘅專業嘅決定啦，同埋一啲編輯嘅決定啦。咁呢個係要喺梳理即係好多嘅即係各種嘅資訊之中咧，令到佢係成為聽眾觀眾容易去接收並且係需要了解嘅事實，即係呢一啲嘅練習咧，唔係一蹴而就嘅。即係相信如果唔係大家都可以睇翻各大傳媒嘅管理層啦，好多都唔係好年輕就去做到，相較於譬如話你商界可以係一啲即係。三十幾歲已經是傳媒高層了，但現在我們不是，我們仍然都是比較重視就說在傳媒界打滾的經驗，所以如果說即要去領導香港電台即繼續好像以往這樣，譬如得到很多的國際獎項啊，得到本地即公信力調查，即屢屢都是在投即係名列三甲咁樣，咁我諗真係喺呢方面嘅功夫係不可少咯。咁我哋另外一啲嘅諗法就話，去到而家我哋個世界真係瞬息萬變啦，亦都係有好多新常態嘅出現。咁其實創新係比起即係官僚保守嘅文化係更加重要咯。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都係即係期待新任嘅處長係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咯。 好啊，唔該曬趙善欣，同你傾到呢度。趙善欣咧就係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嚟嘅。 港台电视三十日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点解有啲人成日无啦啦咬柴，咬完又再咬，咬柴究竟有几伤？原来有一种情况叫做惯性咬柴。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从多角度探讨咬柴嘅成因、治疗同复康方法，当然仲有唔同嘅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二、四、五晚夜晚7:35， 港台电视三十日。 佢系文坛才子，留低唔少千古名句。 佢又贵为一国之君，希望保住祖先基业，最后却亡国受辱。 佢嘅一生正如佢嘅词：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古今风云人物之南唐李后主李煜， 主持张伟国、曾卓然。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咧，都同到陳肇始局長咧講咗關於疫苗啊，就係、是、呢個科興疫苗啦。佢嘅整體有效率咧就係50%+咁啊，多過一半少少。咁啊，另外咧講到疫情方面啦，見到有專家都話留意到啊，病毒嘅繁殖率咧呢幾日都持續上升啊，咁擔心咧即係未來兩個禮拜嘅確診數字會繼續升啦，咁啊呼籲啲市民咧就唔好去一啲嘅報復式嘅外出啊，啲咁嘅講法嘅。繼續請我嘅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即係疫情啊、疫苗等等嘅。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 系啊，先讲下先，成个疫情方面咧，见到数字上面连续几日都升翻，你自己嗰个嘅观察点啊？ 其实嗰个疫情都系比较反复啦。你睇翻就由年29到琴日咁样样啦，咁总共本地个案就143宗，咁里边源头不明咧就62宗，咁即系个源头不明比例咧都系超过四成嘅讲紧。 系 嗱，如果系每日呢啲本地确诊嘅个案咧，就呢段时间里边咧，其实得三日咧系单位数字嘅啫。咁嗰三日咧，其实都系主要系讲紧假期嘅。但假期咧检测系做少咗好多嘅。咁唔单止系政府嘅普通科门诊啦，咁私家医生咧有好多就未曾開門啦，咁所以咧就嗰度嗰個檢測都係少好多，咁所以咧就喺假期期間有幾日係單位數咧，就未必反映嗰個社區裏邊咧病毒繁殖嗰個情況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就過去呢兩個星期咧，就其實嗰個社區每日咧都我哋應該理解為咧係講緊一個雙位數嘅確診個案。咁同埋咧就呢啲個案咧就分布地區上邊嚟講咧都係好廣泛，咁每個區都有。咁所以就喺社區裏邊咧就有一定傳播嘅風險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政府喺初七之後又放寬咁啦，咁市民如果咧就唔去小心，盡量配合翻呢啲防疫嘅措施，咁稍有叫鬆懈咁啦，咁個疫情咧就隨時有機會咧就進一步反彈。咁而家過去嗰三日，其實你都睇到咧就做多啲化驗，咁呢啲個案亦都係越嚟越多啦，咁同埋都喺一啲特殊學校啊、消防局裏面咧有啲群組啦，咁情況就唔係話咁穩陣啊。 我講講一個交通消息先啊。而家就係喺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虎山道橋底有反車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咧去到觀塘道近啟泰苑，亦都影響到咧偉業街近清水灣道往龍翔道擠塞。駕駛人士請考慮咧改行其他嘅道路行駛啊。咁啊，繼續同阿何柏良傾下頭先講到嗰個情況，即係可能同檢測有關係啦。係咪即係話初七咧有條件放寬翻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同即係呢幾日嗰啲嘅數字上升應該唔係好大關係，即係未反映到出嚟啊？系咪真系咁？ 嗱，其实你话几时去放宽，同埋放宽嘅步伐到底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行政嘅决定啦。咁政府佢选择咧，就喺长假期完咗，都未曾完啊。 Okay. 即系过咗一半左右咧，就去到放宽啦。咁我相信佢系比较多去考虑翻咧，就經濟嗰方面嘅需要，咁特別咧就嗰18類嘅場所啊、餐飲業呢啲咧就長時間嘅限制或者咧就停業咧，對佢哋影響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就政府或者有少少咧都係迫於無奈去到放寬，咁但係我自己意見就覺得咧就佢放寬嘅步伐咧，似乎就嚟得快咗少少。咁、 okay. 如果你係嚟得快咧就，嗰、那個疫情出現反彈嘅機會咧，相對嚟講就會比較大一啲咯。 想講一講關於疫苗方面，見到有關於科興啦，衛生防護中心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咧，之前開會就就住科興有個暫時嘅共識啊，就話現階段咧接種疫苗咧對有效預防病毒傳染嘅證據有限啦，疫苗供應亦都有限啦，短期內咧都未能夠達到群體保護嘅咁嘅講法嘅，係咪你大概嘅睇法都係咁啊？即係就算打曬科興嘅針啦，都未必可以達到群體免疫啊，短期之內係咪咁啊？ 首先疫苗本身咧就係、是、有大量嘅數據顯示咧係好安全嘅啦。 咁唔單止話係三期臨床研究啊，咁你睇翻世界各地咧，就其實有唔少國家咧都開始就廣泛俾市民去接種啦。咁如果你睇翻過去呢兩個月咧，就喺部分呢啲國家有公布嗰個接種嘅數字啦。咁兩個月裏面咧，其實就成個世界咧已經係超過一億人咧係接種咗咧就三隻主要嘅疫苗，咁分別咧就係美國研發嘅核酸疫苗啦，咁英國嗰邊嘅腺病毒載體疫苗啦，咁同埋內地嘅疫苗疫苗，咁呢三隻疫苗本身咧就各自接種過嘅人數，即係全球裏面咧都係講緊咧數以百萬計，甚至乎數以千萬計嘅，咁所以安全性嗰方面咧，其實個資料庫咧係相當之龐大嘅。嗱，咁疫苗嗰個成效咧，咁部分疫苗譬如科興疫苗咁啊，咁暫時嗰個數據咧係有限嘅。咁佢藥廠嗰、那個說明書裏面咧，亦都係明確指出咗呢一點嘅。咁最主要咧，就因為佢嗰、那個三期臨床嘅數據咧，就參與嘅人數相對嚟講比較細。咁如果喺巴西裏面咧，就佢有參與做三期臨床嘅研究人數嘅數目啊，都唔係話太過龐大。咁佢分做兩組咧，咁每個組別咧都講緊大約係四千幾人啦。咁以三期臨床研究嚟到做個比較咁啦，咁比起譬如輝瑞嘅核酸疫苗啊，輝瑞核酸嘅疫苗咧就參與嗰個人數咧係大好多嘅。咁另一方面咧就輝瑞嗰個嘅核酸疫苗咧，咁其實佢喺部分國家咧就以色列啊、美國啊。咁相信好快英國咧都其實已經喺個現實世界裏面咧就接種咗數以千萬計嘅人士啦，咁呢啲現實世界裏面嘅數據咧亦都慢慢走出嚟，咁以喺以色列為例啦，咁核酸疫苗嗰個成效咧喺各個年齡層裏面咧現實世界咧都係超過九成，咁除咗有呢啲好清晰嘅數據顯示可以防病之外咧，咁佢都好清楚顯示咧可以減少入院啊，就同埋一啲嚴重嘅病患。 嗯， 嗱，咁科興嗰個疫苗咧，因為參與嘅人數唔係咁多，咁所以咧就佢公布咗呢啲嘅數啊，咁呢啲嘅數字本身咧，佢喺醫學期刊就未曾發表啦，咁同埋就唔係一個全面嘅公開，咁所以咧就。住佢嗰個分析咧，只可以睇就較早時候咧，就巴西嗰方面研究人員公布嘅數，同埋香港政府嘅數。咁暫時比較實在啲可以講到咧，就佢防止發病咧，喺18至59歲年齡層嘅人士咧，大約係50%。咁如果係60歲或者以上咧，咁佢自己藥廠都講咧，個數據係唔足夠嘅。 嗯，因為我見有啲數據就話，即係嗰個置信佢係比較技術性啦，即係係咪嗰個有啲數字上面嗰個可信程度係未達到一啲要求啊？係咪類似有啲咁嘅講法？ 啊，呢個同個樣本數目有關嘅。咁簡單講咧，除咗整體大約50%有效啊，其他你分啲細嘅組別、年齡啊、唔同病情嘅嚴重性去到計啊。咁個樣本數目太細啊，你唔可以喺嗰度計算咧，就達至任何科學上面嘅結論咯。咁嗰啲數字咧，就喺傳媒裏面咧都幾多引述。咁但係咧，我哋科學角度去到睇咧，因為樣本數目唔夠嘅原因咧。你唔可以喺嗰度得出一啲結論咯。 OK， 同阿何柏良傾到呢度啊，多謝你。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頭先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最新疫苗嘅情況啦，唔同地方一啲安全性嘅情況啦。嗱，對於疫情點睇咧，都歡迎你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我哋聽一次新聞，轉頭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回升至20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感到担心。他话年初一至年初四长假期间，市民多活动和聚集会为疫情带来风险，相信年初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后的情况暂时未反映出来。

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列车服务回复正常。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与伊朗谈判结果良好，美国或放宽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1翻返嚟千禧年代。咁啊，疫情方面啊，头先都讲到啦，寻日20宗确诊，咁啊6宗系源头不明嘅。纳入去做强检嘅大厦咧，就有6栋咁啊，见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处主任张竹君咧，就讲到话而家嘅疫情咧，好难讲话系咪回落啊。咁啊，相信新年聚会同埋一啲防疫措施放宽咧，都有机会令到疫情咧反弹嘅。啊，另外早几日啦，都见到头先讲到话一啲嘅防疫措施咪放宽啦，早几日一啲嘅食肆都可以有条件系开翻晚市同埋2人变4人一台咁，不过咧啲食客咧入去嘅时候咧就要有啲嘢要做啦，啲步骤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扫呢个安心出行啊。你自己有冇啲观察咧，都可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李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萧主持。 早晨，李先生，请讲。 我系一个视力有障碍嘅人，就过马路都有困难嘅。 系。 咁而家政府两样嘢，第一呢、這个安心出行二维码。我是有困难的，我第一自己又不懂安装，又没办法安装到。第二呢，如果他说叫我们上网去预约注射疫苗呢，我上网在我来说是难于当天了，那我就不知道政府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有些什么能够帮到我们这一班人这类人啦。 我见预约嗰啲，我见之前话，譬如邮局啊、屋邨办事处有啲人士可以嚟紧开始预约之后咧，可以帮手嘅。咁另外你头先话唔识装嗰个，会唔会去到啲食肆可以就咁手填，即系写纸咁样留资料都可以做到啊？呢、這个，喂，李生，李生喺咪电话旁边啊？系 喺度。 系咯，即系如果你去到食肆呢排，会唔会有啲人可以帮到你？就算你扫唔到嗰个程式，可以自己手写留低啲资料。 佢有人帮，但系咧。都好客气先，嗰啲员工。不过即系长期唔系办法。 疫苗嗰方面咧，如果有啲屋村办事处啊，或者邮局嗰啲咧，会唔会都方便落到去做啊？呢、這个预约佢哋可以帮你。 屋村办事处系可以嘅。可以帮到，我相信。 咁点啊？你有冇话希望点样可以再方便啲你哋咧？又 冇啊！我就希望能够政府，即系其实政府咧系用咗好多力度去。去呢個打即呢個疫苗，咁我哋我就覺得大家啲市民都應該好多謝政府嘅努力。不過咧，如果能夠喺思維方面能夠廣泛一啲，去安排啲咁嘅情況咧，就更理想啦。咁啫。 好啊，多謝曬李生嘅意見啦。李生頭先講到自己係位視障人士嚟嘅，如果有其他資料可以想了解多啲咧，可以上到去 www.covidvaccine.gov.hk 咧了解多啲有關於疫苗嘅資訊嘅。呢個就係政府有關於疫苗嘅網頁嚟嘅。咁啊，另外都想咧即係講下有關於旅遊業喎。記得咧上年咧年尾嘅時候咧香港同新加坡咧就原本有一個叫做旅遊氣泡嘅。不过后来就出现第四波的疫情就开始不到。咁啊，见到有啲讲法就话近日咧，系咪嗰个疫情相对比之前咧缓和一啲？系咪可以再倾翻呢一样嘢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嘅，早晨。 早晨，萧立文，各位听众好。 早晨，姚思荣，讲下系咪以你所知了解都系而家开始倾翻旅游气泡噶啦？同新加坡方面。 其实我都一直都有同政府有关部门啦，旅游事务处同埋商经局都一直有跟进呢件事嘅。咁佢哋俾我嘅回应咧，就系一直同新加坡方面都有联系吓，就点样开翻嗰个旅游气泡嘅问题咧，即系睇一啲嘅大家嘅标准啦吓。咁大主要问题，香港疫情一直都系比较反复啦。咁即系呢个倾，我觉得都系停留喺。即係大家嘅疫情控制個咩情況之下再開動啦咁樣。實質個技術咧喺上次已經傾曬㗎啦。譬如入出境個檢測安排啦。去到當地要香港市民要配備一啲追蹤嘅一啲設施啦咁樣。咁兩地接待嘅，譬如香港有一啲嘅 基本嘅接待嘅演练咧都做晒噶啦，即系旅发局都同有关业界都倾过，旅客嚟到香港，究竟即系上落车啊、食肆啊，点样注意卫生啊，点样达到一个标准啊，咁样，咁呢啲都做晒嘅，定埋嗰个当时都定埋嗰个开通嘅时间啦。咁啊，所以呢个问题应该就唔系太难嘅，技术上。而家主要就系香港嘅疫情个控制去到咩一个程度？咁啊新加坡能够觉得都系一个开通嘅一个条件咧，咁样啦。 去到咩程度会即系重启翻咧？即系而家睇落。 上次讲有熔断机制嘅，即系话嗰个不明源头，超过五宗咧，就马上去要。停止嗰個有關嗰個旅遊氣泡啦，咁但係你香港嘅情況呢，我覺得如果今次嘅情況我寧願就穩陣啲啦，即係如果情況都唔係咁穩定嘅話，好似最近又上又落，都喐又十幾宗咁樣，我覺得呢個條件係應該唔具備，即係旅遊業界希望能夠越早越好啦，但係如果你開咗，到時香港情況又反彈呢，咁又停返呢，仲麻煩。到時旅客咧去咗新加坡，你話香港突然間嗰個又爆發，又要採取一個限制嘅措施，譬如嚟翻香港嘅旅客咧就要隔離翻兩個禮拜咁樣，咁到時就好被動啦。所以我覺得咧急還急，但係最緊要都係穩妥啦嚇。成個即係香港嘅疫情，譬如穩定一兩個禮拜，都係一個單位數字。最後有啲不明源頭嘅個案都冇噶咁樣，咁情況之下開通咧嗰、那個具備嘅條件咧就好啲。當然新加坡方面都要具備同樣嘅條件啦，咁使到無論我哋香港市民過新加坡，或者新加坡嗰啲國民嚟香港，都能夠有一個安全同埋大家放心嘅環境啦。 但而家係咪新加坡基本上係 OK 搞掂啦，係等香港嘅啫。同埋如果你哋業界真係話開通翻呢個旅遊氣泡嘅話，係咪即刻可以做到噶啦？準備工作即係完全係一嚟就可以起動噶 啦。新加坡嗰邊情況相對比較穩定嘅嚇。咁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即係最緊要就首先交通啦。如果航空交通你唔開，你做乜都冇用。咁一開嘅時候，我估計開始嘅時候咧，啲商務同探親一定嗰個需求量大嘅。上次開嘅時候咧，預訂嘅情況咧都係啦，嗰啲前一段即係早一陣嘅客源咧，即係啲探親啊、商務為主。咁後嚟咧都叫做業界反映咗啦，就航空公司方面都開始願意放一啲叫旅行團位或者套票位。咁但係個量都好少嘅啫。咁啊，我估計開始嘅時候同樣噶啦，個需求量最大咧，都係啲散客嚇。咁然後逐步咁開放啲套票啊，同埋啲團啦。如果要做呢樣嘢，就唔難嘅。而家業界都冇生意，係咪啊？主要能夠有產品，有價格，咁我哋隨時可以配合到嘅。反而就係兩地嗰個接待安排，嗰、那個條件啦。咁而家就頭先講啦，香港個新加坡就有一啲屬於一啲疫情需要嘅追蹤嗰啲設備啦。咁香港有以前香港就冇安心出行嘅。咁而家香港都有安心出行嗰啲成個嘅配套啦。我估到時嚟香港嘅時候咧，都需要有一個即係嚟到香港都客人都要 download 有關嘅軟件啦。出入有關場所都要掃嗰、那個。安心出行嘅個條文碼啦，咁另外就疫苗嘅問題啦，咁因為而家疫苗都開始大家接種啦，咁如果接種嘅話，係唔係接種咗啦，就有關出入境嗰個檢測嗰個三次嗰度咧，相對咁頻密，同埋咪一定要用到咁高嗰、那個檢測嗰個條件啦，因為當時佢哋一定要去到檢測嗰啲化驗所攞咗個結果。先至可以出行嘅，個費用咧差唔多成2000港元嘅，即係三次加埋。咁如果將來如果有打咗疫苗嗰啲，係咪可以用嗰啲快速測試減低即係嗰個有關費用同埋嗰個有關嘅行政安排啦？ 好啊，同阿姚先生傾到呢度啊。頭先講到咧，有關於如果真係旅遊氣泡咧，係可以再做得翻嘅話，係咪有一啲條件？如果打咗疫苗之後咧，可以唔使去一啲檢測中心嗰度做咧，可以用一啲檢測包等等咧，都可以係做到呢個嘅檢測結果係可以認可嘅咧。咁先聽一節1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老布人罗夫从北京回到香港，他们一家团聚吃团年饭。那一夜我深深地为他祝福。好了，风波过后还有家人团聚的幸福日子，最终是大团圆结局呢？ 然后他走了。他走之前听说有些时候出了门，竟然忘记了自己住在哪里，找不到自己的住所，就一个人坐在公园等家人来找他。后来他真的走了，离开了我们。 很怀念这位前辈，有幸和他留有一种缘分，一种前辈和年轻人身份的缘分。在他被安置在北京的十年里面，他写信来到香港，为我主编的《博弈与罕》的编辑花心思。他不停地供稿鼓励，还提了不少编辑内容的意见。他的信件到现在仍然存在在我的柜桶里面。他不是小说家，不是诗人，而是一个文笔非常畅顺的散文高手。这个是因为他主编香港报章所锻炼出来的功力。 他写的两本书，一本是论述香港作家的《香港作家剪影》，虽然说是剪影，但是绝非一轮半走，很多看法都是定影的功力。这个是一本用最少文字写得最传神的作家风貌，每一篇都胜过千言万语的学术论文，因为他的剪影恰如其分，混不于其神韵之处。 用优美散文写活一个个不同的香港作家，恐怕在香港文学史上都找不到有这样的叙述。他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诗位随笔》，这一本是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他出版的，亦都收集了他不少的杂文的文章。这些文在香港文学史那一类的书里面呢，恐怕亦都不能够读得到。他写出来仿佛为了文坛的勾沉补了文学史所缺乏的，丰富了香港文学的资料，令到研究香港作家的资料呢，是添加了更多的材料和资材。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53回到千禧年代。讲一次特别交通消息先。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有反车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非常挤塞。龙尾是去到观塘道近启泰苑，亦都影响到伟业街近清水伟业街及清水湾道往龙翔道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行驶。同大家咧就想讲下有关于教育界方面，之前就话咧，如果学校如果想申请全校恢复面授课堂咧，所有教职员都要定期做检测啦。见到之前教育局咧就话啦，有200多间学校咧已经向局方系申请咗，有一半咧系幼稚园嚟嘅。嗱，寻日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就话，学校咧有啲就会话俾教职员自己安排去做检测啦，有啲学校就安排啲老师去拎样本樽，亦都有啲安排咧系有啲外展嘅检测服务咧系嚟到学校嘅。实际学校是怎样呢？请一位校长跟我们谈一下。有教协理事关淑玲，早晨。早晨，关淑玲。 是，大家好。 是的，想问一下，现在以你所知，幼稚园方面，譬如你自己幼稚园，或者你听到幼稚园界，是不是都多想着是全面面授课的？ 如果是呢，看新聞即是前幾天都有新聞啦，都初步有些數據出來啦，即是如果中小幼呢，幼稚园照顧的比例是比较多的。是啦。 有冇话听到几多？系咪即系？ 我谂大约100多间到啦，系啦，因为我睇新闻就话大约即系total就有200间学校去申请，咁佢就话着咗个半咧都系即系幼稚园嘅，系啦吓，咁我谂都超过100间嘅啦，应该。 以你了解多唔多学校，其实系咪都问晒老师啲意愿肯做检测，跟住先至话系恢复翻面授课咁嘅？ 嗱，依樣嘢可能真係校本去處理啦。咁即係都睇過一啲新聞報道咧，即係每一間學校嘅處理都唔同嘅。有啲就真係未必即係可能有問過老師啦嚇。咁、譬如我哋即係都教協會都收過一啲老師嘅查詢，係啦，究竟依一個係自愿啦，定係學校一定要求佢哋去做嘅咧嚇？咁、變咗可能即係喺坊間啊、業界裏邊咧，真係學校嗰個處理咧，真係好校本啊嚇。咁、可能真係有啲係真係自愿性嘅，有啲就真係要求老師一定要去做咁樣。 嗯，其實老師即係多唔多話唔想做檢測嘅，或者佢哋有冇空間話自己唔做唔翻工住咁得唔得嘅咧？ 嗱，其實咧，按翻教育局指引咧，依一個真係自愿性嘅，就唔係強制老師一定要做檢測嘅。咁同埋我喺身邊都聽到，真係老師聽到依一個教育局咁嘅安排咧，真係覺得係唔認同啦，又覺得即係唔合理啦，亦都冇科學根據，變咗老師都有個質疑，即係點解淨係要老師去做？咁變咗老師都有聲音，即係未必係真係認同依一個嘅檢測嘅。 但佢哋唔做，有冇啲咩原因反映翻？ 我谂嗱，原因就系可能佢即系唔认同呢个计划，咁同埋就系真系系唔合理嘅，即系老师都一听到呢一个安排就话，点解净系老师去做？咁小朋友啊、家长啊，佢哋都会入嚟学校，大家都会接触到噶嘛，咁点解呢啲持份者又唔需要去做咧？咁呢一个就真系好唔符合呢个科学嘅理据啦，吓、咁变咗就即系唔认同呢一样嘢啦。 如果全面免授课恢复翻啦，即系讲紧应该系今日开始，系咪话即系嗰啲上課的時間都是主要集中在上午班的，是不是全部幼稚園學生如果真的回到面授課都是上午班的？ 如果是上午就應該回到上午的，下午班就應該回到下午的，是啦，咁全日班都有一個酌情的處理的，那他們都是回一個半日咯。 有沒有預期啲學生是不是都會全部回到啊？還是有些家長都會有些猶豫住定怎樣先？有沒有聽到家長反應怎樣？ 哦，都有嘅，咁大部分家長或者小朋友都期待翻學嘅，係啦，因為依家叫做疫情都穩定咗啦，係啦，咁又同埋真係實在咧，太長時間冇依一個面授課堂，咁家長覺得係有一個影響嘅，咁所以咧，即係基本上咧，家長普遍都係歡迎即係回復翻面授課堂嘅嚇，咁、但係始終都有個別家長咧，有一啲就真係會擔心，始終都仲有個疫情，咁佢都會擔心小朋友會感染啊，咁依啲家長有佔。的比例亦都唔会太多嘅。 我见到局长咧杨润雄就话，即系都倾紧系咪可以即系统一拎啲样本瓶去到学校嗰度派咁？有冇听过类似呢啲安排 啊？都有嘅。嗱，如果有呢啲安排配套咧，咁会即系比较理想啲啦，运作得会。好啲，因为初头佢就系话要老师检测，我哋都即刻谂到一连串嘅问题，即系除咗头先讲嗰啲认唔认同呢、這、一个即系计划啦，呢、這、一个安排之外咧，其实我哋都谂到嗰个配套安排啊，究竟即系呢个社区嘅检测可唔可以即系负担到即系几万个老师突然之间多咗几万人去做检测，仲要每两个礼拜一次，咁老师亦都即时都谂到啊，我翻紧工嘅，咁系咪可以俾我早走去交樽仔啊，或者攞樽啊，去做檢測啊，即係呢啲好細緻嘅嘢，政府初頭係未諗到咯嚇。咁、如果佢有一個配套嘅，真係支援到學校，我諗係減輕咗即係我哋嘅擔心同埋我哋嘅負擔。 最後都想問啦，我見到局長亦都講到話研究係咪可以，若果未來啦一啲疫苗供應充足啦，會考慮將教師都納入為一個優先接種群組咁。這個你哋點睇啊？ 依、這個我諗都要即係要睇下專家嘅意見啦，因為依家始終牽涉係醫學嘅問題啦嚇。咁同埋就雖然我哋都有接觸小朋友，咁但係係咪即係我哋係優先咧？咁如果係優先嘅，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嘅，都係減低嗰個傳播風險。但係大前提嘅，我哋都係要concern咗，即係嗰個疫苗一定係安全啦，對我哋即係老師個身體係即係係冇影響。影响嘅吓，咁呢一样嘢我谂大家系即系会系比较关注啲咯。 OK， 好啊，同阿关淑玲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关淑玲咧就系教协理事嚟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